我跟你讲，人间六其实是一个讲沟通， 沟通 上下两代的沟通。 六七年级跟四五年级的沟通， 就讲迄、那个。啊，对我来讲，世代沟通是真重要啊。咱一代，阮一代六七十岁，啊，加迄个三十多岁，因囝两个世代的迄个沟通，即真重要吼。你、老爸一个囝，啊，两个面对的时代无同款嘛，啊，安怎去沟通？安怎甲别人讲沟通？啊，我即卖少年面对什么问题？啊，咱这个世代人是不是应该徛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好、哦，比如我们这个世代人常常跟另一个世代人讲，恁是真好命。我拢跟伊卖改遐，我哩上讲卖，定讲一句话，因无较好命。 哦， 哎，我是讲说，我们用比较理解的角度看，因无较好命，每个世代所面对的问题拢同款，是无，哎、欸，面对的代志拢同款，是咧面无同款，层面无同款尔啦。 面对的代志同款， 对吧？ 层面无同款， 面对对对 对， 教育，你们来教囡仔。 没来教因啊， 所以你后摆拢会拄着嘛，哈， 是 经济， 今嘛拄着， 经济，生活， 嘿， 你随时拢会拄着啊。 是，人家你访问的时阵，你讲哈，为什么做一出戏来讲少年人的代志，还是两代沟通？因为你感觉今嘛少年人，不是像古早，今嘛不是怕别人都有钱然后谈，吼，不是欠钱都有厝然后买，所以你是感觉讲今嘛少年人较困难嘛？ 对，因面对挑战足济啊。 是， 那另外人讲啊，台湾讲锁国，卖讲个锁国，台湾另外是经济体有哦，它没有那么大嘛。啊，大家都变生变化，另外变个会当活了，会当吃。 还是你， 我的时代啊，这个时代，不是这个时代，下人囡仔面对全世界竞争呢， 是 不是这样子？ 是， 对，你要不做网络，要创什么物件？你面对的是，不是国台湾该这么想呢？竞争者不是在台湾奔头来电影啊，你可能在香港带你奔全球化。你都爱，你都爱，你都爱跟人，你都爱去对下， 是， 所以面对压力够大啊，对不？ 所以你老师，你讲下，我想讲，其实你细汉的时阵嘛是艰苦过嘛， 吼。 啊，你阵艰苦，像你有一篇文写讲，弟弟妹妹无菜，然后配饭，怎啊在烤？你会记未？那篇，啊，你就带因去远足，有无？啊，起来， 啊，远足是爬山顶去的， 背后爬山顶去的嘛，吼。你是平年加几岁？弟弟干咩？ 我下底基本超超能回能回能回，安尼超 差能回能回，恁四个嘛对不？ 五个， 我五个哦，你老大， 我老大。好 啊，我记你一篇文就写讲徛在山顶啦吼，那是102公路呀。 就只要讲景观呀。 嘿，啊你就甲因讲，遐都会过去是台北。啊，你之前写讲，咱老伯大汉来去遐探亲，提好爸爸妈妈买菜，咱都买无菜，通好食嘛。迄种感觉，咱感觉足熟个吼，就是讲你若打拼吼，啊生活都会变好吼。啊，你去台北上班打拼，你要拼的，就是可能是你迄份工作甲做好就会使。但是即马少年人，你感觉有凭你这个世代搁较艰苦。 搁艰苦，比如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阮迄个世代，你也较歹歹读册，你可能想改变恁厝的生活， 出头天。 比如讲，应届大学录取率在17%， 是。 你若较拼，你也较真够读册，你又考掉大学毕业了，你的薪水有生活真稳，你就当帮助恁厝的人啊，变也是个例子啊。三级偏免对不？ 一 大三大四考掉读书，马上改变。 是。 即嘛，大学录取率100%，天不能被改变上。不像以前这样说，我真正是找这样代志，很性命个打拼啊，有迄个物件，大家看得到，伊就当改变这样子物件。起码无，起码这样子物件是唔是安尼？大学毕业变成一个基本学历嘛。啊，你就无可能迄落嘛。过来就是讲做生意，应该你也开钱稍微点有啊吼。你只要加你生意上好诶，吼，你可能就生意袂歹。起码唔是啊，便利店直接甲你公司。对不？啊，你要开景点，不是要你要开家，大家会出名，还不是我拼这条街啊？你可能要拼全台湾，拢知影有这些名店，人来打卡，再来改买。 是， 就啊，就变样呢。所以机会比应摆较济，但竞争者比嘛是比应摆较济。 那是叫竞争者的这个数目来比例来看哦。要出头天，苹果在搁较困难的艺术。 对， 但是。你安尼讲吼，应该是正讲对少年人足同理的啦吼。只是那是用七年级吼，其实起码八年级嘛，拢九年级嘛，拢出来在偷谈啊。 对啊。 人因讲吼， 上面这一代啦，吼，像你讲，以来的因要沟通的上一代，其实是影响大的障碍，都是四五年级吼，哦，我嘛特别去人感觉讲定了一下六，我六年级的吼，讲咱见面迄个位的无要出来。啊，所以因都已经个，伊本来都困难啊，啊，咱个占咩遐既得利益者个歪走，所以伊是 看这。这一点我倒会觉得，这点嘛就是讲，阮的年代嘛是共款啦，阮嘛讲我二十二民国二十几年、三十几年是因嘛占咩遐。 今嘛这代较长寿，占较久。 我原来阮 较用， 用较用啊，真正是较用。医疗较好。 恁这代的人拢讲咧，拢在做重训，你去健身房咧，拢差不多你 这样讲我最近在红桥做重训， 立马做重训， 因为我们光刚才看被拔豆了，不然非常建议的。 不， 好，那我们现在讲回来，就是说，其实那时候人间六样想写的是这个，就是世代一旦沟通呗，行业跟行业中间一旦沟通呗，好，而且这种一旦沟通了，总归干嘛？这个时阵在选举过迄个混乱的社会来底时，尤其是旅游哦，大家坐下看哈，可能会当看一款物件，讲啊，对，咱来徛迄个世代。是不是这样子？ 啊， 不敢管。比如讲，我最近可啊，你有一段戏是柯以正搬，柯以正是应该阮一代好野人，唔是好野人啊，都做代生意做真成功，所以囡仔十几岁时，伊来送来美国去读册。 是， 吼， 对。 但是三十几岁，人家叫转来，伊要接事业，伊也无管囡仔读啥，伊也无管囡仔对这有兴趣啊无，伊就来安尼，啊，囡仔就甲讲，伊无兴趣对吧？伊讲生理囡歹生吼，伊讲歹生，你就生了唔对个。哦，因老爸就会讲一句话，我一寡朋友看开遐个孙女哦吼，伊讲其实阮徛喺老爸的进程，因讲伊的意思是讲，你就是伤好命，册读伤济有啊，家己干咧该伤该着。 系啊， 伊讲恁这代呐，唔是阮这代甲恁斗三工，你变啊死，你也无趁无够用。 熟悉，对对， 你变啊死嘛，你无清楚，无清楚当大。 啊， 那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其实一个盲点。哎，因囝个因公，因囝讲话真清真迄落，伊就讲，这我负责下无，这我家己负责下无。 嗯， 伊讲，阮老爸都无恁老爸遐牛，恁老爸无阮老爸遮牛嘛，对不？啊，你人变啊到处逃。 你有当，啊，你有代志通做。 对啊，你唔是你个花遮济资源，花读遮济册，我若阵大汉，个连一间厝家庭都顾未了哦，那是我无能。这是下一代的讲的讲法，就是说，好了，所以我的意思说，咱这代，阮这代的人啦，对囝的看法在哪是啥？希望延伸我的愿望， 传承， 不是 延伸。 你希望去做我做未到的代志， 好是， 对，我应该做未到的代志，想好你怎么去做，咱这代诶老辈定安尼想，比如讲，家己成绩歹，到要死，读册读到足含慢，伊希望伊囝读医生，啊，真侪物件拢希望伊囝照我诶路，照我诶路行咧，啊，其实下一代毋是啊，下一代，你即马我拢甲朋友讲，囡仔拢有伊独立生命啦，每个囡仔是独立诶生命，毋是你诶生命延续，你安尼想？像比如讲，阮这代人讲一句，最近我感觉拢未歹，拢讲阮这代是奉养父母的最后一代，也是可能被子女弃养的第一代。阿麦安尼讲，这较歹听，唔是这个意思，唔是这个意思，意思讲，阮这代其实较未像顶一代讲， 养儿防老 ，就是阮这代较未，阮这代是希望未去想讲，你一定要甲我饲。 我真有可能甲恁亲，真是甲你啃老呢。 啊对啊，啊说 啃老诶， 就是讲， 爸爸，我要买一间厝啊，你有投投期款搞我立节无？起码是安尼。 啊这个物件你嘛，你也要真的平常心去讲，去看这个物件。 啊，你真正拢叫你平常心，你无迄个跨越障碍。譬如讲，你甲恁后生辈有一种，你袂用迄种传统诶老辈态度去期待。 对，我叫你当个亏计啊。我祖以前小时候就把他当朋友嘛，所以朋友到现在都没大没小啊。他最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孝敬我。 不过我觉得有一点，因为他其实也做剧场的工作啊，这就是对父亲最大的认同跟致敬，不是吗？ 但是你问他说有没有受爸爸影响，他说屁，没有， 没有嘛。 他说他念会计，他念戏剧啊，他比我专业。 好，这个是有趣，可以看到你们那个对话哈。但是我刚刚就感动，就是讲，譬如你今年有迄个甄世代嘛，吼， 啊，人咧问你讲，你做家访问啊，吼，家代志，然后好像团队很多年轻人嘛，是不是哦？你有讲一句话哦，我有看就震撼。你讲，诶、欸，你是讲啥？起码是少年人的时代， 是啊是啊。诶、 欸，啊，你讲，诶、欸，咱拢差不多也算死死的，因为咱的任务已经完成啊，吼。不管做好做歹，反正都是爱搞好因啊。 对啊， 你当时开始有这种心态。 应该是这十年吧， 有十年， 对，十年。因为我这样讲好了，我爸爸过世62岁啊，我现在68了。我每次都觉得我已经 over 了一个我们家的那个生命的那个 limitation， 这样子已经到这种，之前就想过这件事，所以也大概因为整个社会在变迁，你也干嘛讲老威啊？那问起来了，卖点嘛造出来，我别讲了。因为未来世界是真正是少年人的， 你都未像有一挂人吼， 嗯， 甚讲嘛是闯出一番事业，但是未晓落台的人其实足济， 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最大就是这个， 对，未晓落台嘛啊、嗯、啊，看少年人， 或是下台的姿势很难看。 是滚下来的，就是没有一个下台的动作这样子。所以呢，看导演这种心态，然后你对少年人的这种同理啊，嗯、支持，其实应该对听众朋友来讲，吼，嘛是一个足新的想法。因为咱较传统的北部，虽然讲今麦不要说是您啊，就其实有一些5、6年级的父母，现在跟小孩子讲的还是很八股的那一套。 对，我相信啊， 嗯， 这我相信，就是说，好像啊，应该这样讲啦，就是我以前常常开玩笑说，高中的时候什么都不懂， 高中， 哎，都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进大学这才两天就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哈、哦，父母一样，还没生小孩之前，觉得哎呦，什么都不懂，一当父母就可以管小孩， 脐带剪断就觉得我懂， 对，我可以教你怎样，教你怎样子，不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很荒谬的一件事、 啊。我有一个同学啊，对，医生嘛，哈、哦，人家一开一间诊所，哈、哦，啊，因爸爸三不五时退休了，就来一个诊所。走嘛吼、 嗯， 啊，有当时啊，看伊甲病人讲话啊，伊个意见哦，因老爸唔是做医生的哦， 嗯、 但是因老爸要看因囝在做医生，在看病人，伊个意见，伊甲因囝讲，你袂使安尼甲病人讲，因囝我就感觉讲，爸爸，你栽培我甲安尼去摕一张证书哈、 嗯， 应该都是希望我讲的话有一寡甲你无同款的所在吧，哈、啊，你也使卖甲我的病人讲意见嘛，因老爸去甲几个讲唔敢来讲话， 有可能啊，有可能啊，所以我其实我像我这种年纪，我常常会跟这种年纪的朋友讲说，我们可不可以住嘴，或是我们可不可以怎样，有没有让他们去决定？ 哦，这真的是很不容易。 不是这样，因为你讲，哎，你讲说，哎，你决定失败呗？喏，我讲，哎呀，你英 巴， 你英巴，你英巴是不是我失败过？你英巴，你老爸跟你讲啥？你咪气个要死？ 可能未记诶，失败未记诶，哦， 有可能。 啊，是讲失败伤痛，吼、嗯，啊就无希望家己诶囝儿搁行同款诶路。 啊，但 我即卖当甲你保护， 就啊，一人你也保护失败过。 那我都 给你。伊那有失败经验，后摆唔再怎样讲，我袂当安 呢。我来今个登来报道全世界哦，今日我做会是吴念真导演哦。吴导演今年有做一个公式的真世代嘛？哈、嗯，这筹备工几多年哈？ 嗯，其实应该是安尼讲，筹备有一阵仔时间，但是阮制作的时间实在是伤长啦，真正伤长。 长是偌长？ 超能力哇！ 哦， 对公司，对你也普通的制作公司来电视台，大概把你 fire 了， 是， 不可能让你做嘞了。 你是全国走嘛，对不？ 对，主要中部了哈，因为台塑科的中部这电视台在台塑科嘛哈、 嗯嗯。 啊，那个让当时廖子成哦，其实倒是讲，我真的对他充满敬佩啦哈。一本当初是叫我们来做这个物件，就是对，就想讲，啊，我们古早一个台湾念真情嘛。啊、做台湾所在一挂人的代志，啊，问讲你有想要去做，我本来个讲我老啊，你卖个叫我做，哎、啊，是讲你也当带一挂少年来去做，哎、啊，这是说动我了， 嗯， 就是我也想死，我嘛想要看讲一挂少年用因的目，因即卖用什么看的目睭上角度、啊、去看这个台湾这个社会， 是， 哦，一挂人一挂工课， 嗯， 哦， 啊，互人去看呢。 啊，你前后台湾战争前甲今嘛是十几年， 二十年，所以二十年后，变讲我是站在比赛后面，我徛较后边。啊，变讲啊，讲一个名称叫做监制啊，就是因都有什么代志会怎讲安尼嘛。比如讲我这里拍，我因拍出来是讲因填掉，我讲哎，这角度咁怪怪，你也懂另外一角度。 啊，所以填掉嘛是引起填掉，意思就讲引起访查大城小镇去找到迄、那个。值得报道的人物了，是啊。 哎，你当初提上这物件，我已经删掉一堆了嘛，哈。 啊，你通常是用什么款的标准去决定讲这有价值，然后加拍摄啊？这根本不适合。 我感觉是第一个选择是，大家拢拍过，你唔免拍。 大家拢拍过。 对，就固定时间定定你拍有哈，你卖拍。我讲你去翕一挂迄啰较无人注意的行业，啊，较无人注意的人物，还是较无人注意的。社会现象， 啊，无人注意填调团队，那也可以发黑。 哎，领导去做不行办法啦。 哦， 领导要去想办法啦。 你今麦这个例子解释的，你都话上头讲，少年人品构造较困难，哎、因为吼、哦、一拍拢互恁拍过啊，你今麦去做。 我来，你今麦嘛有新的，比如讲外配 啊，对， 我那年代无外配嘛，哎，因、哦、就去找外配，啊，因找外配，让外配让讲，弄个。很多不同角度嘛， 嗯， 啊，因就感觉迄个外配足厉害的外配， 嗯， 比如讲一个越南的外配， 嗯， 伊十几张驾照，迄个执照， 十几张执照， 职业的货车堆高机，啊，150公分，迄车道178公分，你有看咧爬去，如此大迄个两扎的迄个货柜安尼无，都挖骨来啊，啊，上堆高机安尼，啊，他就弄得很快乐，但是他也有他的问题啊，比如讲，他跟儿子一个礼拜才能见一次面，一星嘛，迄、那个看过就无用的嘛， 是， 啊，都要见一次面啊，然后要跟啊，他怎么跟婆婆相处啊，喏啊喏，还有一个是从大陆来嫁过来的， 是， 然后他是学美术的。好、哦、，OK， 这样啊，先生在台湾本来是学中医，后来家里是养鸡场，他继承了爸爸的工作，因为爸爸在火灾里面就走了，他就继承了工作，变成养，刚刚修鸡蛋， 嗯， 好、哦、啊，然后他照顾这位先生，照顾小孩子这样子，可是他还去学校帮忙教老学生画画，还去跟老人的进了教画画， 是， 但是我觉得很感动，就是他们田调提到一点，就是说。他教的那个学生里面也很多是外配的小孩， 对， 他就说啊，你们要去画妈妈的故乡啊， 哦， 你们画泰，你们去过泰国啊？没有去过泰国哈、哦？啊，泰国是什么样子？哎、欸，写资料哈、哦，原来呢，你会觉得伟大， 是， 我觉得那真的是伟大，所以说他不但是知道画画这件事而已，他会透过台湾这种特性，比如说。每个人的妈妈的家乡你应该理解啊、 嗯嗯 哦、就像我们常常讲母语，母语是妈妈的话的意思耶、欸嗯、啊你那边光说我有时候看到那个报纸就讲说现在越配还是印尼的配偶的他们如果教小孩子讲那帮当地的话说以后就变成南进的干部我就说你是他个派去哦台湾没有那么好啦台湾的阿公阿嬷是那个婆婆巴不得你卖给阮孙那个讲泰国话讲越越南话对啊其实他那种母语的学习的那种本能的东西就不一样嘛。 嗯。 那么母亲跟小孩子最亲近的就是母语嘛。对。一共什么我刚刚什么我呀。 对。 我有没跑你捆的时候我唱摇篮曲可能是唱粤语的或者唱泰文的对不对 嗯, 嗯。 啊到台湾其实不一定那么那个的。好啦我现在举个例子是说我叫小朋友就去查这个东西。 是。 比如说有一集我很喜欢我定了一个题目叫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嗯。 他是在农村帮人家做第二春的，对，农村讲的离婚的嘛，啊，不错，外被造起来嘛，啊，然后 用专业， 对，专业，然后天天就开个车子这样子宣传这样子，亿万的人心需要起来，亿万的盘路什么东西这样子广播，然后去拉、啊，然后他会叫让拉线，好人认识这样。 嗯嗯嗯， 这是我为人，这是我为人人嘛。 是。 另外一个是人人为我，就是一个从台北流浪到云林还是哪边去那边，他们整个所有人尽可能去帮你忙，以流浪汉嘛，按着我要做胶莱藤嘛，他、啊、就帮他做胶莱藤，好一起卖。 哦。 哎、欸，啊他生病。那边医生会帮他看， 是 对啊。我那起啊，医生弄个医生的护士弄个工作啊。我有一块饭吼，有一块菜有无吼， 不吃那些，啊，你这里炸灯一吃，没有啦，那个是他们特别为他准备的。 嗯， 只是因为我讲这样的话，你才会接受。 嗯， 啊，那我觉得那种人跟人的那种沟通实在是 已经照顾到自尊心了。 对，我觉得那个太美好。我妈我填掉什么？你有没有办法这些细节上面东西都拍出来？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尊重他们的看法，我只是从中间从旁边去看他们怎么弄。 啊，填掉你无一定。大卫隆起的是， 你们要做的不是我要做的， 是 你们我啊，当填掉我只是看填掉结果，看他们说哪一个角度会比较有趣。 啊那拍摄出来是讲填掉的故事，哎、啊，写出来你感觉怎么样？没滋味，你也推荐？ 对，会啊，或是叫他们重剪啊。所以里面有一个叫酒庄妈哈，他今年还得了金钟奖。 啊，是 最佳剪接， 才刚你， 我都觉得不太好意思啊。啊，之后朋友跟他讲说恭喜，我说没有，不要恭喜我。我说希望那个腾老师，腾那个像他姓腾嘛，腾导我哈，因为被我推了很多次，因为得奖所以得到一点点弥补，我就觉得谢天谢地。 啊、你推荐你就决绝，你讲这不行啊，不 OK 啊。 不是，我会跟不没有不 OK， 我会跟他讲说你这文很怪吧，你这个没有味道吧，你要不要哪一段接哪一段，不要影像那么多啊，我把话套个听啊。 哦，你买盖一共哪一段？ 当然，比如说我看过所有拍摄的东西，我见哪一段不错啊，比如说他拍酒庄吗？酒庄吗？就是九个村庄里面有一个共同妈祖，这个妈祖不要庙，他每次挑一个地方去 long stay， 一年我经济的时候再去住。 他们裸住。 对，啊，因家拢未使关门哦。 因家未使关门。 对。 啊，唔多爱红会， 随时拢 爱红会 听爱。所以他每年都会找到一个地方，一定他很厉害，他一定会找到地方，他不会在楼上的。每空都要公约戏啊，我哈啊，起啊起点零什么物件。 无那戏老的人不会去摆，不会做楼主 啊。对啊，对，不会，没有，他们是所有的名字全部拿出来。 哦，所有的名字拿出来 摆。啊，摆啊，最多摆的人就是当那一年的炉主，而且每一个村，他这九个村庄嘛，啊，每个村就轮每个村庄轮这样子。好了，那这个东西，他们拍了很多很多，比如说小朋友可能比较喜欢拍妈祖出巡， 对。 那我说，人家妈祖出巡到处都有嘛， 对 啊，你对。那我觉得我想要的东西是，因为有酒庄妈，所以很多传统精神会流到年轻人身上。比如讲，少年啊，我因为祖先人拜酒庄嘛，啊，叫轮到阮这个村庄啊嘛，啊，我村庄都爱可能爱跟爱迄个游行的时候，我需要酒班呐。 对 啊，没有那么多人啊，我都要到处去打电话。 是， 女生也可以啊。 是哦， 女生也可以来，女生也可以来这样。好，那有场地指挥的人呢、啊，要去看场地，哪边是要干什么，哪边干什么，又是另外年轻人， 嗯、 而且他是外省第二代。 哦， 对，那因为是这件事情，所以全村的年轻人会把这个 连接， 对，而且这样把这个工作接下来。 是， 那传统是不是可以延续？ 对， 好了，那我就帮他们找到一个重点啊，不然掏钱让我们在拍个啊，那个啊，我有一天就是拍弄，他们剪出来就我忽然冒出一句，我觉得现在想起来很毒啦，很毒，因为我那天看到是很不满意，我说你们拍这个真的像相公手的文的宣导片 哦，有毒。 很毒哦， 有毒， 像相公手的剪报片啊，我这样子，我觉得后来讲完就我怎么这么毒啊，就这样子。啊，所以他们也，我觉得他们很忍耐啦，就被老人家这样弄。 那你有你的说服力。 对，他们也在也修。当然后来旁白我整个要必须要改啊，或者改成我的调子这样子，那起码用一个温暖的东西把它包装起来。 是， 对， 是。 但是我相信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去找到的，他们去找到的。 可是他们可能不识货啦，没有办法那么快吃到这里 面有那个东西。没有，不是，填掉一定是他们去找的。所以他们也看到这些东西的 可爱， 或是影响力， 嗯， 或是那种温暖， 嗯。波多专世界，跟我做会是知名导演、编剧吴念真老师哦。都要讲到咱人间条件六啊，今嘛秋天、秋冬啊、哦，要再重新再巡演了嘛哈。今嘛大概台南够有法度买票哈，台南。 今嘛大概从台南，啊，够城市舞台剩一挂， 十 一 月， 城市舞台我们要搬将近九场嘛。因为国家剧院现在搬四场了，所以无买到票足侪。 今年敢不是足侪剧团拢休兵休工嘛？ 是，而且从来没有人会，其实你嘛赶快转世界拢赶快，那你无想过拄到这个状况嘛？ 嗯， 比如讲到人间六，我本来算机要搬呢， 嗯， 就是能不能变成一个社会的安抚力量？大家再看一下这样。 没想到就不行了， 一放半年， 就一放就放到那种过程了。 六月休起的那成口修掉 这 出 这个东西当然有，当然因为我们当初要搬到神人间六的布景是全新的500万。而且都有报警了。 你是讲古尼准备的？ 之前对对对，啊，古尼准备的，以前那个已经用旧了嘛。啊，人家重演的时候，去年做了一套，就放在那个仓库烧掉， 全部都烧掉， 全部烧掉。所以我们就必须用一两个月的时间赶制出另外一个新的。 对啊，因为我也是六个月修的嘛。 对，对，按照已经把它烧掉啊。其实不止这个纸风车的十几个布景，只是十几出戏的布景全部烧掉，所以必须赶着七月那时候，忽然间七月可以开始演了嘛。台湾太幸福了，七月才开始搬移嘛，所以纸风车就尽量赶了三套的布景出来，让这次三出戏可以巡回开始演的时候，慢慢再去做后面的所有戏。啊，其实不止布景啦，道具， 对啊， 服装、灯光，拢学了了啦。 你讲安尼估计损失偌济？ 6000万吧。 6000万， 对。 啊，今唔够倒嘞，够倒嘞。 不，现在是这样，就是。当然当初讲这台湾人这个我想他们就紊乱了，就讲因为募款对不对，一直加钱来安尼嘛。啊，我是讲阮大家老伙仔就是剧团的老伙仔开了，就讲你选择什么行业，遇到什么状况应该自己解决啦。齁，人如果什么事情都要让家己管管我齁，我感觉好像没有彰显我们的勇气，或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的那种韧性吧，应该是 这样。不然这几种傲骨啦， 不是傲骨，那法度处理也是家己处理呗。 嗯， 对，那 所以就不爱接受。 对 对, 對，我唔是不爱接受，就讲尽量卖好外靠的人吼，因為疫情大概行业拢无讲真好嘛吼，那你让家己处理呗。我某一边开玩笑讲，所有当属吼，家领导的房地产的所有权状贴出来。所有钱状贴出来，要贷款的时候哦，再贴来贷款啊。为什么贷款呢？再慢慢来行嘛。那后来我们就是在脸书上就讲说，谢谢各位哈，就是要不要把那些捐款，你想捐给紫红车或是日光的，先移动其他的用。 有看到、那個？ 哎，对对 对，對 其他用途这样。哎、欸，但是很感动嘞，比如说有人打电话来说，哎、欸，你把它关起来啦，剧团不是恁的啦，紫红车不是恁的，紫红车是台湾人的，我觉得那种很受用。但是意思说不是你们的哦，这是我们大家的这样子。 是。 那所以后来就是当然高雄银行很好，就是说年底啊有5000万的贷款额度。 是。 如果你在需要被用的时候那个救出来嘛。 嗯 嗯 啊就这样。还有就是新北市政府还有桃园县还有基隆市都希望说好你们要有地方当仓库跟工厂。制作那个布景要学料嘛，那他们愿意提供地方给我们参考，我们要选哪边这样子，所以我们也都去看了这样子。 当然，那你该看哈、你感觉纸风车这么多年来，想哪会当做到呢？大概这么甘心，感觉讲这是台湾的。 不，因为大家看会到嘛，因为全台湾那里巡回啊，那行，这是第二年、 那个你的议题嘛， 对，还有那个戏，他真的就是小朋友很喜欢啊。比如说以前人家讲说什么纸风车占了很多政府的资源，我真的很想跟大家讲齁、没有啦，有李永峰在的地方齁、我们都老是提心吊胆。为什么纸风车去接政府的标案，比如说400万，假设啦、有十几场400万、他会花到800万到1000万。因为他希望把场面弄大嘛。对。还有纸风车的确是效果很好啊。你有看哪一个地方的演出会到2000-3000人基本数，最近演出这5000-6000人、5000人、就是那种场面很大啊。对啊，所以以前跟我们开玩笑说，你如果选举齁、要赚选举钱，纸风车可以赚很多。因为你怎么叫都没办法叫那么多人来嘛。那小朋友大人加起来都那么多人。 是。 而且他演出的内容什么东西是大家都喜欢的，不是小孩子的、其实很多大人他也没看过那么大的场面。 不止小孩子啦。 对, 對大人。因为你想想看他那个舞台的大小是国家剧院的标准的。 是。 对你台湾很少说我到一个演出的场合去看这个东西。 对。 还有他现在也慢慢走小的，比如说很多地方更小的乡村。我那么大团去那边真的很不方便嘛，成本很高。他用卡车可以拆开来，像那种、那种东西， 那你这样的话，台湾很多小团、小的团体，不容易演出的团体，都有机会演出。 是， 比如说火舞，我、哦、那个我很喜，我都很喜欢看， 哦、 那个很好看。用火舞，火舞不能在室内表演， 对， 这这是台湾的规定嘛。 是， 但户外就 OK 啊。啊，那个团体他以前他一年没有那么多演出机会，他现在都是有那么多的演出机会，甚至他们也在成长。因为李永峰或其他人会跟他讲说，你现在你以前演出是20分钟哦，现在演出如果是一个半小时是，你要不要有结构的感觉？ 嗯嗯， 不然你要老是弄弄，你要弄出故事来嘛。 嗯，嗯 小朋友他会更看你那个火的表演之外，还有故事可以深入啊。对，所以他们也在成长。还有特技团，特技团也来表演呢、啊。是唐美云的歌仔戏也在表演， 所以就已经从那个应该说一个记忆或一个民俗，再进化到真的有戏剧的那个格局跟架构了。 对，而且他 在发展， 他因为是卡车，所以他可以进到很小的乡村、村镇里面，我不必要，我只要庙口就可以了。 而且那个感觉跟进去戏院看、剧院看是不一 样 的， 不一样 的感觉。 所以纸风车会很受人家欢迎，是因为第一它很好看、啊对，很好看啊，而且那个氛围直接的像一个大聚会这样子。 对、嗯、 对啊， 对那人间条件受欢迎的那个点又不太一样。 对，人间条件因为对我来讲，我以前曾经口出狂言啊，跟李美国讲过，那时候跟他们剧团还不是很熟啦，我就说国家剧院有1600-1700个位置。你们的目的就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帮他填满啊。 嗯。 我说我以前看很多剧场的演出，就是丁文丽马上我想看不了， 嗯， 看得很难过， 嗯， 然后你们在谢幕，还是假装认真很鼓掌， 嗯， 我说你为什么不弄一些戏是从80岁到18岁的可以进来看， 嗯嗯， 他们就讲说你很疯狂，你很狂哦，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哦，这样就这样去弄， 所以人间条件是这样开始的， 对，那人间条件其实我真正想到，我希望它是一个通俗剧场。它是一个，我刚才第一集出来，有人写剧评，其实它是反面的意思，就是说啊，这是国民戏剧。那我觉得国民戏剧蛮厉害的、啊。 国民戏剧那时候这样子意思是负面哦。 当然了。 现在如果讲的话，一定是正面的意思。 没有，不一定啊，因为人家 那时代的、那个、 因为剧场，其实我不是那一行，我也不熟悉啊。 老师你最早其实你先是写小说吧 对, 对不对那时候还没有弄剧场 嘛。对写在写剧本。 但是哦就是那时候就写的就是剧本了。 没有写小说啦而且要说有人发现我小说写的蛮像剧本就问我说 有故事 我说你要不要当编剧就这样开始的。 那时候第一部是什么第一部弄成剧的小说 香火。 哦香火。 对对对好早好早以前的。 嗯 ,1970 几年了对。 那开始做那个戏的时候你就以要有接触更多的族群，老少咸宜为一个目标。 应该这样讲，应该这样讲。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最先接触到文学作品，其实还是蛮中原化的，中原的，以大陆的背景的。 没错。 对，那这种黄春明先生出来了，他写的是隔壁的欧丽尚怎么什么的故事的时候，或是陈映真先生他们出来。杨清处等等等等那些陆续出来的时候我们被影响了我们觉得哦原来是你旁边的这些小人物都可以写成故事啊。 这是那种小人物啊市井小民的故事。 就那时候就会开始所以你写电影的写电影剧本的时候就开始了、啊。还有以前那时候电影很多是讲国语的嘛。 嗯嗯。 对哦我们就我开始写剧本的时候就每一个剧本里面一定会加一些台语。 台语。 对都慢慢进去的这样。 是。 所以到后来台语就变成正常因为有一年我在中影写了一个剧本竟然拿到台语片执照。 哦。 念念风尘。 对。 侯孝贤拍的那整个片子大部分是台语嘛。 是。 所以新闻局就发了一个台语片执照快疯掉了。中影已经快疯掉了。 是。但是中影那时候你也可以这样子的空间哦。因为中影不是。 其实他当然中影他们有党国的他们很多审查很严啊、嗯、有很多发生过很多事啊。 对。 但念念风尘到那个时候很奇怪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个片这里面的语言问题啊。 是没有注意到。 所以那时候争论就是说你们都已经不再注意他。要不是发那张执照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一个台语电影啊。 对。 所以那个语言你已经本身就是应该是你已经熟悉这样的环境的人就应该讲这样的环境了。 是。现在应该是在做人间条件7啊嘛齁。已经写好呗。 啊喂。 啊不会吼， 啊不会，因为愈老吼，敢唔敢愈惊？ 人间条件七，刚才才透露一点嘛，是关于三回。人间条件六是上下两代。 想想大想多啦，因为我有一个真意外的场合来对， 嗯， 你知道一清专案， 嗯， 一清专案是因为咱有三个人在美国搞江南巴西嘛， 嘿，对 啊，这三个出今出来都乌白讲，所以。用一个一清专案，甲台湾路马拢来来，包括这三个 人，拢甲清掉。 啊，其实这轰掉入去，这是没有经过审判， 哦， 也没有刑期， 是 其实是蛮违背人权的一代志嘛。 是 啊，底下他也牵扯到外省挂了流氓跟台湾挂了流氓的那种兴衰，因为台湾挂的，干嘛台湾的路嘛，干嘛这个人定点的用我政府的应用啊。阿丹奇被他弄， 嗯， 那时候有个风声，还号称说，竹联邦只要有分级的地方，他们就有地下的堂口， 嗯， 啊，所以台湾金是台湾的迄个老马是不是爱变成合作一点？ 是， 啊，所以因当初就红爷爷起的时候，就在北联迄个北所这边就有另外一种新的计划，就讲打破迄个台湾的流氓的迄个属性以外，啊，要不要一起共同赚钱，谋求利益，再来。嗯要不要进入政治？ 哦，这个听起来很有趣耶， 因为警察谁管？ 警察谁管？ 警察民意代表管了、啊。哎、欸，你们接下来你什么道理哦？所以一清专案直到后来到放出来之后，其实他们变成一个，我觉得是台湾的黑道进入议会的滥觞。 哦， 有甚至要进入到国会啊？ 是， 对啊，那我是。因为有阵子他们一直只有一清专案是一个冤狱，他们只要想要 从人权的角度 来看这个东西，所以老大们找我，然后我曾经访问过非常多了，包括关在绿岛的、延湾的跟太原的不同的人，然后他们来讲很多他们的故事，那都不是他们那个故事很有趣啦，这是真的是很生猛，这样很生猛，很生猛这样。奥本来人间七也是想写这个东西。 哦， 想，但是这个太庞大了，因为这个几乎是电视剧了， 电影啊， 对的，电视剧，它对应该是电视剧集，因为它里面有不同的人， 对， 不同的人，因为一清专案有的是流氓被抓的， 嗯， 有的是警察为了要交差，甚至把他不喜欢的人给他弄进去的， 是， 对， 对， 那这个东西非常多的，还有被关在三个地方不同的待遇，绿岛是老大， 嗯， 对，然后。那些人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或者他们怎么样看待自己的生涯， 是 都很有意思。比如我很喜欢讲一个笑话说，流氓有时候很幽默的啦，真的很幽默的啦。他说他以前有一个朋友啊、哦，他过世了，他说他儿子啊，老师就跟他儿子讲说，你爸是黑道啦，什么东西这样，他就跑去找老师啊，你说老师，你不要跟囝仔讲啦。我不是黑道，我早就改过向善了，而且我以前齁、哦、对台湾的建设是有贡献的。哎，老师何宏，你有什么贡献？绿岛环岛公路恁爸开有丢呢。南里的环岛公路恁爸嘛开有丢，你知道不知道、啊、其实都是被管束的时候去做工的嘛。 是。 那个很好玩啊，比如说刚才绿岛被关一清专案，然后那个每次问指挥官说啊，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放进去啦、啊放出去了，阿丽的那个指挥官就跟他讲说：“我不是要关你们是一个人，要放你们出去也是那个人。 嗯， 你不要问我，我上面有人。 嗯 哼，所以半年后他又去问那个，他回答还是一样，关你们是一个人，放你们也是那个人，我上面有人。 是， 你就搞那个指挥官说：报告指挥官，你记你哦，你上面永远有人。 哎、欸，这有带台词来对不？” 啊，这一定会没有，我现在没有讲，我现在没有，我只是讲这个例子，因为那个整个播出的不那个访问的东西很多是很有意思的啦。 所以导演的意思说，这个格局很本来要写这个，但是很大， 对， 所以最后现在写的还是这个吗？还是 我还在想说，我应该什么角度切 哦， 切这件事，切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期待。 因为我另外访问过一个是，他第一次被管是杀警察， 嗯。 第二次管束也是杀警察， 嗯， 而且杀同样一个， 那是为什么？ 哦，那就警察也不是那么好啦，就这样就混吃，又要吃又要喝， 是 啊，当时生气就赌了呀， 是 赌就被报管训了、啊，结果他出来之后又碰到他， 他当更大，那要更多，他又该赌一摆啊。 是，这真有宿命诶，一种。 对，我觉得其实那时候在访问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胆战心惊啊，就听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我那时候已经够大了，四十几岁了。可是对我来讲，听起来那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 没错， 他们那个世界这样，比如说他们去关在绿岛，然后都老大嘛。好、哦、啊，建议是希望他们学会一技之长。 嗯嗯， 对对， 可以回归社会。 对，叫他们修汽车，就有几个行业做修汽车。哦、老大就讲，您不要塞 BMW 呢，你就是这样，那个乳娘啊，叫我来学修理，就没有意义，这没有意义嘛。所以那个教，他认为这教育是假的，你能给呀？啊，我叫讲，我做西装，学当那个学做西装，伊能讲我喜欢哪做兽医啊。 嗯， 做兽医哦，戏也是做戏书，改迄落啥？后来发现，学做西装不错，为什么？你知道，节奏西装里面有电熨斗， 嗯， 他们电熨把它放过来，全部插电哈，用个锅子放上去，变成很好的煮东西。怎么煮泡面？煮一海鲜汤什么东西？对， 是，吃的太差。 对，而且他们这个很多啦，当然有悲伤的，有好玩的， 嗯， 那最主要是。这个事情会影响到他们后来谁要去选立委，什么选谁要选什么东西，谁要去选什么。 所以他其实有一个时代那个时候的脉络，然后里面又有小人物，但是又有一些你想要呈现的那种人之间的。 对，或者说他只是一个小人物，可是有一天奉命要去选议员， 对， 不打紧来当议长， 是、 啊、他什么都不会当啊， 是 啊，这怎么办？ 哦、对，导演，那这个好写吗？我兄弟都在跟我 不好，不真的不好，真的不好写。就是说，你格局可以放大，它可能是三四十集的电视， 对。 但是你如果弄到一个两个半的小时的电的舞台剧，那你要拉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它要很浓缩， 对。所以一度又觉得放弃，我们另写另其他的好了啦。 然后我们继续期待啦，大家先看《人间条件六》啦，哈。好，那个导演，我镜头在遐哩， 哦， 我过来跟大家迄啰打招呼姐，咱今日一点钟无够访问你、 哦、 嘿。好，那我们大家期待在这个疫情的影响之下，还是可以多支持剧团哦。 对，谢谢。因为其实对剧团最好的，在这个特别的时光里面哈，对剧团来的想多支持的是，领导买票入来看。 嗯 啊，多谢台中高雄的观众，我们票拢真正拢卖了。即马剩的可能搁啊剩 台南 一点嘛哈，台南有三场了，一点嘛啊过来是台北的城市舞台，那个其实剩下也不多了。 是， 所以我也希望用你这机会，把所有看过啊、已经买票的朋友讲多谢，真正你对阮是真大的鼓励。我预计我国家剧院搬的时阵，即谢幕的时阵，真正目屎啦。为什么底下全部戴口罩？ 嗯， 你感觉戴口，人拢戴口罩呢？啊，过来给你看，看你搬戏。真的何其有幸啊！真正是一种幸福。 啊，那买在怎样讲？因为这是真正是感动人。 嗯，对，应该还算很好看。 很好看啊！ 对， 那我们也期待你的《人间条件七》 哦，好多压，好大压力哦。 谢谢念真导演， 谢谢大家，谢谢。